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收听这个林女士啊，在讲述他的爱人老李的健康故事。这个故事呢基本上讲到今天呢就结束了。通过他这么一个故事呢，我觉得啊，整个故事呢比较惨烈，一个高血压最后发展到这个脑梗，再到流动的栓子，最后到截肢，那么直到今天呢几乎呢我们说还不能这个正常的和人交流。当然康复的目标还是充满着希望的。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述呢，后来呢我也跟林女士进行了这个交流，就是说通过这个老李这个康复的这个案例，想让他谈一谈他自己这个感受。下来呢我们再听听李女士啊，在老李这个康复这个过程中，他自己是怎么来认识这个健康管理和这个临床医学和这个康复医学的。哎，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你就谈一下，比如说吃药你是一个什么体验，什么情况下应该用药。其实我们是分享嘛，给很多人比你这惨得多着呢。 就是说 什么情况下药该吃药还是要吃，医院是医院的作用，那么到什么时候应该选择这个，比如养生保健。就是你谈谈你的感受，你心里感受就行。 我心里的感受，我跟你讲吧，我就从我这个先生啊，这个病了这个情况以后，说实在，我这心急如焚，乱投医啊。我跟你讲，我只要有点这方面的消息，我就马上要给他要用上。但是我呢，无意当中呢，听到这个9月份听到他的养生之道以后，哎呀，我一下子就觉得针对我老先生的病，我说我就听你们这个养生之道以后，我绝对对老李有作用啊，绝对对老李有作用。所以我就想着下定决心，我听了2个月以后，我试着看啊，我跟那小冯这订了一批抗纤维化这个，结果呢没想到呢半个月以后，他那呼吸呀、确实起作用了。但是这个时间长短我确实没记住，是3个月还是这个3个月以上，他这个咳嗽啊一下子减少了，是有咳嗽还是有啊，咳嗽还是有，而且呢一咳起来那个痰呢也还是挺多，特别多，但是急速咳嗽了，你那一阵一过后特别安静，一切都又没有了，又都过去了。一天这么2次，早上1次，晚上1次。 那个是排痰吗？ 排痰完晚上呢，最起码我说了，小鹏，我跟小鹏也说了，我能睡觉了，能让我睡觉，不让我睡觉了，就一直咳呀，盯不得半个小时咳一次，一个小时咳一次，你就想睡觉困的那个，我说老李，我说你太坏了，你就不让我睡觉吗？你不让我睡觉，我说我怎么能照顾你？我说我睡不了觉啊，我说我都已经1年多就这么熬着，我睡不了觉。所以我听了这个查色素，我一定下去，结果他以后确确实实到现在7个多月了，多安静。你看有咳嗽成偶尔的，而且那痰呢咳软了他自己就咽下去了，他自己能咳出来了，不用我去再下楼。我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女儿回来后，我还下楼，我把我手咬了之后就不动，我嗷嗷惨叫啊， 现在只这几个月过去了，我现在你看我妈没看我在用手指抠 啊，原来 一 堆手进去， 一堆一堆 的痰， 抠痰， 哎呀，抠 给它抠走 了，那个纸一卷一卷。 打听打听，回头有没有吸痰器？如果不太多了就算了，如果有还多了， 那 可以找找吸痰器。 有吸痰器有，我那个氧气机都坏，都用坏了，全都有，都用坏了，用坏了我也没再修，因为我找厂家，他们说现在不都改了这个什么了，不做这个氧气机的，也不做这个什么了，所以我一想算了，我也甭那个。我就没再找他们，这氧气就搁在这儿，都废了。 对。 哎，我现在看他呼吸，你看晚上睡觉，我有时候突然惊醒，习惯性惊醒，我听，特安静。 哦。 安静极了，我这起来我就爬起来看看他，你这么看看他，你看，没事，人家咱俩睡得香香的，我就放心了。就是说这个茶色素抗纤维化，就这两种，一个是先后就差一个月，哎。跟讲对我们的老李变化这么大哈，我是真的深有感觉。但是我也同时听您讲那个金蝉花雅祥 古方， 我是 那个是对活血化，尤其大脑这个毒， 我当时 对的很对路。 我当时就知道，我听那么一耳朵，但是我因为还是听了这个金蝉花，我又看了这个金蝉花，我觉得也对老李。我说我觉得 叫个食用菌。 所以我这个时候非常的真的，我是很庆幸的，我真的我在死里逃生中，我很庆幸我认识了小冯。小冯这姑娘真是，我跟你讲，也是我这百里挑一遇到这么个热心肠的姑娘，真为我考虑，完了说让我别着急，然后一旦有那什么的，我帮你，所以她一直在帮我，我感谢她啊！我的现在好了，我说我这次我再定。所以我那天跟小红想，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我说我他让大夫让我定期去检查，我说他这么重的病现在我折腾一次，我真的我也很累，我也折腾不起，所以我没有定期去检查，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指标血脂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从那个表面看他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就知道这个症状，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养生之道这个栏目，也感谢这个小冯，也感谢你们这些专家，真的为这些中老年慢性病的这个医院的一些大夫说，告诉我回去自己护理吧，护理好了十年八年都有疼，你护理不好今年半年你就走人，给我就撂这话啊！我说我怎么护理，我什么都不懂，那么多人都不懂的呢， 什么话？ 哎，就跟我这么讲，这么多人都不懂，人都护理了，都护理了，有十年的，还甚至有二十年的呢。跟我讲，你跟他们学。 嗯。 这都是那些医生啊，就是这个医生跟我讲的。我说我求你，我说我不懂。哎，我说我的是不是能再住几个月？我说等到过夏天能轻的时候，我女儿也回来能见她爸爸一面。我爸他过不去了，我当时真有这想法的。什么寿衣，他们一身的寿衣什么全都给准备好了。 是啊，你当时那么发病，那不可以随时都有意外啊。 都准备好了，我跟我妈都看了，我就说准备就给她送走。就后来呢，我想我尽量让女儿能赶回来，因为女儿她是教师，然后呢又两个学校任职，如果你突然回来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回来，那就损失很大，那边工作不能给你工资了，而且呢你耽误两个学校学，一个学校六七个，你想你耽误一下十多个孩子，那那老师家长就要告老师的，告找校长的，所以我说妈妈，我说你放心，多大困难我这边我坚持我坚守，我说你那边就安心的工作，坚持到明年去年夏天吧，回来看看你爸爸就行了，我也就算你的那个尽心了，哎，我说再往后我要好，那就是他的命啊！我说我坚持， 可以再提一点的，还会再提一点的。 好了，现在反过来，就通过这个这第二个夏天，我发现他变化太大了，真的，就是这个抗纤维化和这个强烈提起，我真是，我说妈呀，我今年最大的这个任务就是抓到我。从去年到现在没再住院，出了院以后没再住院啊。然后第二个，我给老李把这个路子找对了啊，这个路真找对了，我抗纤维化和这个茶叶提取物我找对了。 到这里呢，老李的故事就讲完了。在这里呢，我有几点啊感触，通过这个故事的这个讲述啊，你看我们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故事的这个过程。2000年高血压引发的这个心梗， 这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第一个信号。你看他这个生活习惯还好，不抽烟不喝酒，哎，可是呢熬夜，口味呢有点这个重，就是一个高血压。那么第二次发作呢，哎，是在这个波兰公交车上， 嗯， 就是我们节目中总是讲的这个因为高血压哎引发的这个脑梗，我们说脑卒中缺血性的这个脑梗。其实当时这个脑梗作为我们健康管理对它的评价来说，可以理解为一过性的脑缺血。一过性的脑缺血，我们说有些人是可能是几秒钟，有些人可能是几分钟，有些人可能是几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国内今天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你打一个120，你去抓紧时间把这个脑梗这个栓子给溶了，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结果呢，这个因为在波兰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这样的话12个小时以后这样才去了这个医院。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导致了这个留下了这个腿脚不利索。 嗯， 那么紧接着由于生活的需要，李女士又去了波兰，老李呢一个人又在家里，因为热爱他画画的这个事业嘛，还在进行这个创作。我们说这个脑梗它是一个高复发率高致残率这个疾病。那有了这个第一次波兰这个经历以后，其实拿咱们总在讲节目说你应该在这个精神上应该开始重视了。可是这个时候李女士去了波兰，老李一个人又聚焦于他这个画画事业，你肯定要熬夜的，你熬夜你血压肯定是降不下来的，你血压高了你的脑血管是一定收缩的，那再加上你本身我们说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本身管腔就狭窄了，这个时候你脑血管再收缩，哎，尤其在这个夜间啊，或者这个早晨起来啊，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发生这个梗塞的。后来这个治疗这就波折很大了，对吧，最后以至于发生这个截肢。那你像刚才这个李女士谈到的，哎，医生说了出院吧，回家康复吧，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曾经提过，我们今天能干预健康的是两个平台，一个是我们叫临床医学，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医院。医院我们也反复告诉大家，那叫临床救治，就是说你已经身体的自我调节平衡能力没有了，你这会儿要靠医院的设备，要靠那些化学的这个药物去调节你这个功能，那个叫救命救治，那个不是在管理你的这个健康。还有一个干预的就是说我们在医院以外如何来维护我们这个健康。但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我们从小到大，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再到小学，再到这个大学，再到工作，大家想一想，你在你的学习成长的经历里边，我们有多少专业的健康管理知识、养生管理知识。我们说小的时候18岁以前不懂事，听妈妈的话，听爸爸的话，听爷爷的话，听奶奶的话，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管理着我们这个健康，在维护着我们，有个疾病，哎呦，他们去替我们操劳，用他们的经验，哎，我们工作以后就是用那么一点点父母传给我们的这个健康知识，我们开始了这个漫长的人生，这个工作要去为事业为家庭去打拼。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多少健康知识的。你看从李女士这个口述里边，当医生说你出院吧，回去慢慢调吧，李女说不懂啊不懂啊，这个就是一个不是她一个人心生的反应，是更多我们今天收音机前这个听众的这个反馈。那怎么调怎么养，所以才有了今天你看这个凡是养生类这个节目，我们也看过这个调查报告，老年人看得多，因为他这个时候有时间了，他也问题身体问题出现了，这个时候他从这个精神上这个关注度他也开始重视了。所以你看，哎，青年人呢，孩子不注意，你从老李的故事说， 一个熬夜，一个口味这个重，哎，口味重，吃盐重了以后，哎，我们这个血压它就会高起来。你今天你就是去问专家高血压是怎么得的，专家也跟你说不清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那我们就不去究这个学术问题了，反正你要明白一点，高血压隐形杀手，温柔杀手，它伤害你是在你不知不觉中一天一天的蚕食你。至于哪一天在你身上爆发，这个没有时间表，专家也给不出你的这个时间表。老李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高血压对我们伤害的一个这个案例。 嗯， 另外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一定要用养生知识引导我们的健康生活。你没有这个知识，经常听到老年人说，哎呀，又上当了，又受骗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辨识能力。你不需要去学习临床医学，但是基本的健康常识你要知道。比如说三高伤害的是血管，血管坏了，病变在什么部位，它就在哪里这个发生这个病变。一会儿脑梗来了，一会儿心梗来了，一会儿肾功能异常来了，一会儿这个肢体供血不足了，一会儿高血压眼病来了，一会儿这个肠系膜动脉硬化来了，消化功能也不好了。你看，所以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浓缩成口号，哎，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我也在给大家阐述观点，你作为老年人，第一，你提升调节自己的免疫力，预防恶性肿瘤的发生。第二个，你维护好你的这个血管，你血管没有大的病变，基本上没有大的这个问题。 嗯， 你至于说骨关节啊、眼睛啊，或者消化功能减退啊，前列腺增生引起这个小便不利索呀，这个要从心理上接受，因为老了嘛。但也不是说老了就一定要发生这些疾病，你可以去进行这个维护。再有就是我觉得生命高于一切，还是反复告诉大家的，我们活着你不能说是为了健康而健康，但是健康是我们生活、事业、人生追求理想的必备的资源和条件。没有了这个健康，你看李女士到现在女儿继续在国外，两个外孙在国外，这里还有一个母亲，这里还有一个病榻上的这个老李，哈，这样的话你看完全我们就没有这个生活质量了。我们不是说为了健康而健康，但是你不关注健康，欠这个账我们就得还。 嗯， 当然在这里我要告诉这个吕女士的事啊，她通过抗纤维化和这个绿色黄金茶色素这个提取物的这个应用呢，哎，你现在这个肺部这个感染还有一点根儿，有没有可能把这完全消除掉呢？靠药物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我们说你现在不是细菌感染，你是因为自身这个抗炎能力不足，你这的炎症就消不掉。你要是再急，那就是什么，我们用这个载体或者非载体类的这个药物来进行抗炎，或者医院呢就是用激素。但是像老李这种状况更不能那么用，这会怎么办？提高免疫力。你提高免疫力，你又不能去我去打一个这个球蛋白增强一下我这个抵抗力，那个不是长久之计。怎么办？用这种食用菌，药食同源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说的名贵中药金兰花，你把这个用上，提高你的免疫力。同时对于脑血管疾病，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亚翔古方醒脑汤，亚翔古方对于脑供血的这个改善，哎，包括我们这个脑中枢的这个功能的这个恢复呢，还是有这个很好的帮助作用。这个我说这个话是因为做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案例这个观察，我们发现了这个特点。嗯，吕女士有一个心愿，希望秋天能推着这个轮椅，带着这个老李，哎，不能说语言进行交流，但是最少可以眼神可以哼哈点头摆头。这个呢，从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健康管理来说，我们还是有信心， 嗯， 给他这个调整好的。 当然这也需要李女士长期的一个坚持啊，因为确实 他的爱人李先生啊，康复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但是我们刚才听了张主任的这个讲解啊，确实是，其实希望还是存在的，不仅仅是存在的，还是前途是很光明的。也希望李女士您一定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啊，也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吧，共同坚持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重点强调一下，李先生之所以高血压这么严重，控制的不好，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长期的在这个画家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精神紧张和劳累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吃盐比较重。其实我们国家呢已经有规定哈，就是说居民的这个食用盐的这个量呢，就是说每天呢是不能超过五克啊。而且呢，这个中国营养学会呢，根据国情呢，也建议了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其实规定是不能超过五克，但是因为我们国家人呢，本身吃盐大家都比较重，但是我们国家呢，也建议啊，不能超过六克。我在这儿呢，要告诉大家，如果您已经有了高血压了，其实呢，不是五克六克的问题，尤其是有肾脏功能受损的这些听众朋友呢，其实每天呢就是三克盐。那么这三克盐呢就是很淡很淡的味道。那可能听众朋友会认为我这个饭不好吃不香啊。李女士也多次说啊，她的爱人李先生就说盐清了以后呢就饭不香不香，就想呢用盐来调味儿。我在这儿呢可以告诉听众朋友啊，您不仅仅是盐可以调味儿，其实葱姜蒜也是非常好的调味剂。我们可以在食物里呢加一些蒜呀、姜啊、葱啊，还有醋啊，其实也可以调出很好的味道来。没有糖尿病的人呢也可以调出，放一点点糖啊，这样的话只要是饭好吃，不一定呢非加盐。因为这个盐啊，它是会使这个血压呢上升的。也就是说我们食物里面盐的量呢增加一克，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收缩压呢就会上升两毫米汞柱，舒张压呢就会上升 1.7 毫米汞柱。可见呢这个盐跟血压之间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我们食用的盐呢大部分呢是氯化钠啊。那么我们食用的这个盐里面钠呢基本上占了 40%。那么我们体内有一个钠的离子就要有一份的这个水进入到我们的血管里面。那么血管里面的这个水分越多，就是说它的血容量越大，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就越高，我们血管承受的压力就会越大，这个时候呢血管里面就会长斑块，血管呢也容易破裂啊。同时呢血栓也容易形成，最后呢就形成了像画家老李这样的，就是真的是刚才张主任也讲了，很惨烈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啊。所以限盐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了又让食物香，又减少盐的含量，我刚才讲了，我们可以变着花样来吃这个食物。我们放一点糖，放一点葱姜蒜，花椒麻椒，其实辣椒都是可以调味的啊，我们自己可以在生活中呢自己来寻求这方面的一些做法。 是的，其实我们有一个数字啊，北方人其实现在平均是15毫克，那么南方人是10毫克，那你看南方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就要低于这个北方。 对， 另外我们早上吃点小咸菜，吃点这个豆腐乳，炒菜再放点这个酱油，尤其咱们北京人又爱吃那个楼煮，那都是你不知不觉就在升你的血压。超过五毫克以后，就像你刚才说的，每超过一克，比如说你吃到六克，吃到七克，每超过一克，收缩压就两毫米汞柱，舒张压就一毫米汞柱。所以千里之堤，毁于这个易学。我们要从老说这个健康管理，健康管理从良好的习惯开始以后，我们防卫斗健，多方面的多元素的，我们进行这个干预，我们就能够战胜疾病，也能维护好

著名导演罗景林、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展开奇妙之旅。新加坡滨海湾花园，探索世界级花园的神奇乐趣。花琼探知全球各地珍稀植物，应季花卉盛世，激发无限想象。云雾林35米高空室内瀑布，营造国物梦幻绿色世界。晴天树丛，夜幕下华丽灯光秀，在声与影之间共谱花园狂想曲。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aoyou.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